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阳光明媚的一天， 终于结束了连日来的阴雨天气啊。 对，虽然是周一哈，但是很多人跟我们感觉是一样的，上了两天班。 你不是， 你不用犹豫。 但是理论上，上个周末应该是一天休息，一天上班，对吧？ 昨天是工作日啊， 前天是休息日。 对啊，上两天。 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这个月也没怎么休息？虽然在家依然坚持办公嘛。 上周五就这么说的，说自己跟天天上班似的。 那不是吗？ 当然不是、啊。 那不然吗？ 上周五我们说了很多的事情啊。上周五还说了龙潭湖中湖，开园了，免费开园了哈。备受关注的龙潭湖中湖开园，迎来了市民争相体验打卡。然而9月26号开园仅3天，记者再次探访公园，发现有的草地已经快被踩秃了。 哎呦呵，怎么回事啊？ 哎呀，有很多人跟那照相。 嗯， 你拍过照是吧？ 是呀。 哎，警察，没照，来来来来，靠着照这个照相。对对对对，就这样就这样。哎，换个姿势，换个姿势， 换不出来呀、 啊！哎，就是基本上拍照的时候，只要是有人拍照，那个模特没怎么着，这拍照的人特别兴奋。9月26号下午呢，在公园中心岛南侧的一片草地上，几位游客踩着碧绿的那个草坪，咱也不懂哈，反正一种，走到了草地中央的红色教堂旁。换着姿势拍起了照片。 什么教香啊？是他那摩天轮的小教香吗？ 摩天轮那个教香嘛。 哦、 啊，然后因为他不动， 他 不能上去继续坐，所以跟那拍照的人特别多。教香四周被人踩出了好几条小路，露出了黄色的土地，和周围的绿色植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也是践行了那句话：原本没有路，踩的人多了。 就有了路， 就有了路，是吧？这一波游客拍完照片，不一会儿，陆陆续续有一波一波又一波的游客若无其事的踏入草坪和这个教香合影。 嗨， 见到这样的情况呢，一位陆客的游客笑着说：“哎呦呵，看来大家都挺喜欢这摩天轮的哈、啊，和摩天轮拍照还得和这个教香再合个影。” 他这教香应该是从摩天轮上拆下来的，放在草坪上了是吗？但是在草坪中间，大家要踩进去。 人家就是正经的摩天轮。 啊，是吗？那不是在天上吗？不是空中吗？ 上面的在空中，下边还有教香呢。 是吗？ 啊， 行吧。 反正不管怎么说，就是离着教香特别近、啊，要跟那儿拍照。关键的问题在于，就是一定得踩着这草坪进去 啊。 北京游乐园的摩天轮呢，是北京不少老北京儿时的记忆，珍贵记忆。作为北京游乐园改建而成的城市公园，龙潭中湖公园保留了标志性的景观摩天轮，并且把摩天轮上边没办法再利用的个别教香也搁在那个地上了 啊！ 你看啊， 就是在地上的。 哎，这个个别教香和小熊猫啊、小蘑菇啊这些玩偶的景观呢、啊，作为装饰品摆在了公园的草坪里边，留住城市记忆。 你要说人从公园的规划角度来讲哈，在草坪当中设置一些景观其实是好事儿。 但是你发现就是他那个教香在草坪当中，那个教香周边的草坪已经被踩秃了。那些小蘑菇啊、小熊猫啊周边的草坪就没秃， 就是没人和人家那个小熊猫、小蘑菇合影。 哎，所以 也能理解，因为大部分朋友，就尤其像您这个年纪的，小时候去这个龙潭中湖玩、可能都坐过那些摩天轮 是吧？ 所以现在摩天轮没有办法继续运营了，但是找一找青春时候的回忆嘛，和这些教香、废弃的教香合个影。 您关键的问题在于，您倒是找回忆了，那小草招谁惹谁了？ 那是， 对吧？您把人家给蹂躏了，是不是？呼吁广大市民和游客啊，打卡城市记忆的时候要文明游园，不要践踏草坪、攀折桦木，珍惜每一寸的绿色，让绿意美好和城市记忆和谐共处，共同延伸，对吧？您倒是真的特别好。哎，你看，我想当年我小的时候就在这儿玩这个摩天轮。 哎呦，上岁数了， 结果现在照上这样，是不是？ 包括我们其实去很多公园都会发现，草坪处会有那些小指示牌，什么小草也是有生命的，请 请爱惜它，请不要践踏草坪之类的提示语。我觉得不要让这样的提示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是 大家一定要身体力行的去践行，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绿地，保护草坪嘛。 当然了，分地儿哈，有些您比如说去什么东南亚呀、南方一些城市旅游，人家那个导游啊，包括城市，我们的草地随便踩啊，人家当地的那一方水土养一片草坪， 包括有一些国家特别有野餐的习惯、 啊、 大家可能在周末放假的时候专门会找一块草坪铺上那个布、 嗯、 带上什么零食、啊、 是是是 香槟呢、 啊啊、 办一个草地野餐。 对， 但是这种公园呢显然不是让大家随便踩的是吧 是咱这个北京的公园咱不是这样、 嗯、 咱还是不要践踏小草对吧。 没错， 有很多的小指示牌写的都是非常温馨、 嗯、 再做一个文明有礼的北京人。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拍照怎么样，您常用的拍照姿势。你像美哲吧，经常不光是在生活当中拿手机拍照，他也经常去一些照相馆里边拍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写真呐、啊。一些什么形象照啊、 嗯、 姿势都是特别难拿的。 其实那种什么纪念照、形象照一般来说都有专业的摄影师来指导您的动作。 嗯， 就化好妆之后往那镜头前一站，一般来说有经验的摄影师都会说，哎，您那个肩膀左边低一点，头往右转一点，好好好、 嗯、 下巴再收一点，好，三二一，露出笑容，咔嚓给你拍一张。这样的话作为我们被拍照人来说、 嗯、 其实心理负担就小一点。 嗯， 您不太用担心说我这个拍出来好不好看呀、 嗯、 怎么摆 pose 啊。但是出去玩儿，尤其是和各种各样的景观合影，我觉得真的特别难， 是吧？ 后来我就践行了一个原则，叫做 less is more、 嗯、什么意思呢？ 就是越简单哈，它就越耐看。 嗯， 就是我不太喜欢特别花枝招展的一些动作。 哎， 比如拥抱蓝天呐、 啊啊， 拥抱太阳啊， 是是是是， 就比较少一些。 对，美哲的朋友圈看他拍的那些照片，基本上都是一个形象， 立的跟根棍儿似的，是吗？ 那、哎、哪能这么说呢？就是那个木头桩子。 切怎么能这么说？有图有真相。 哎，你万一 待会儿放广告的时候，我拿出我的代表作让大家赏鉴一下。 是是，对，基本上说，哎呦呵，万一他竖着站直了，那就是电线杆子；如果是倒了在地上，哎呦，谁家扑克卷倒了，你懂吗？ 行行，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哈，您拍照的时候常用的拍照姿势有哪些？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你像人燕林说，常用的拍照姿势就是不笑 哦，酷酷 冷，哎，冷酷到底， 嗯、 哎，这特别的有。有特别酷哈， 主要得看您的性格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哎、 比如有一些特别飒、特别特立独行的女性、 嗯， 她可能拍那种酷酷的照片就特别有感觉。 哎，哥大爷说最常用的姿势站直了， 那不就跟我差不多吗？ 不不不，人家是站直了，你是电线杆子， 是挺拔是吗？我那叫挺拔，怎么叫电线杆子？怎么叫铺盖卷子？ 不是不是。不是 要不待会儿放广告的时候你来找一张你不是电线杆子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常用的拍照姿势有哪些，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着、啊、您特别喜欢的拍照姿势、 嗯、 拍照 pose 有什么样的姿势，包括大家也可以给我们发发图嘛、 哎、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嗯、不同的位置可能姿势都不一样， 不同的景观，就是您在什么样的地方拍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些区别吧。 是， 比如在咖啡馆拍照、 嗯、 在宏大的建筑前拍照、 嗯、 那都是不一样的、 哎、 大家可以先发着，我们先来跟大家说别的事儿，还是来说说这礼让斑马线的情况哈。早上7点钟湾子路口迎来了早高峰， 哪儿 一群 哪儿哪儿 湾子路口， 湾子、啊、 湾子路口迎来了早高峰、 嗯、 一群身穿蓝马甲带着礼让斑马线绶带的志愿者朋友是走上了街头，站在路口的三个角上来引导车辆和行人文明出行、 嗯、 要说啊，咱这群志愿者就是来自西城区广外街道的社区志愿者。这湾子路口呢紧邻北京西站和学校，旁边啊就是地铁站口和公交站台， 嗯， 所以每到早晚的高峰时段，这儿就是广外地区交通最繁忙的路口之一。在这路口的西南角、东南角、东北角，志愿者两两一组就开始了文明出行的引导服务。在湾子地铁站口外啊，斑马线前站了20-30位等着过马路的行人， 嗯， 眼看着这车道直行灯变灯了，左转绿灯亮起，这斑马线的灯还是红灯，走走走，一个老太太啊就牵着她的小孙子要过马路。 不是，你这个语气学的不太合适是吗？ 走走走， 哎，差不多。 哎，一老太太牵着自己小孙子要过马路， 嗯， 这小孙子呢拽着老人的胳膊直往后退呀，急得大叫：“奶奶奶奶，还是绿灯，不是， 哎， 还是红灯呢！” 本来挺聪明的小孩被你一下念错了。 那反正就是 语气学的还是挺像的啊。 主要就是说哈， 啊， 这小朋友特别有交通安全的意识。与此同时，七八位行人也不顾危险向前迈出了步。青年湖社区志愿者的孙倩冲到人群前，张开胳膊拦住这些想要抢行的行人，说：“红灯停，绿灯行，小朋友都知道。 嗯， 还有左转的车过来，您能抢得过车吗？多危险呀！” 哎， 听到孙倩的提醒啊，本来要抢行的行人都悻悻地退了回去，大家耐心地等待绿灯亮起。这绿灯是终于亮了。一辆右转的车停在了斑马线前，主动礼让行人， 挺好。 但这后车的司机一直滴滴滴滴滴， 嗯， 按喇叭， 嗯， 一连串刺耳的滴滴声传来。 哎， 这孙倩赶紧走上前，挥舞着手中文明礼让的小红旗， 嗯， 示意司机朋友：“您别着急，咱等等行人。” 你说后边你着什么急？家里着火了吗？这是， 哎，就是啊。这孙倩说了，其实大部分车主啊都是自觉的，会主动的减速停车，打个手势让行人朋友先走。有一些司机呢，看见他们这些志愿者在引导，还会挥手致谢。其实作为志愿者来说，心里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啊。咱说文明礼让是一个双向的哈，经过志愿者们20多天的文明引导，路口的交通秩序其实已经明显有了改善。 嗯， 抢行的少了，听劝的多了，通行的效率反而提高了。另外一位志愿者杨春霞说，在这路口执勤的2小时，虽然特辛苦，但是我感触还挺深的。很多人啊说礼让斑马线会让路口拥堵加剧，你想老停老停，这不通行效率更低了吗？ 嗯，是。 但是杨春霞发现其实不然，只要咱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以及开车的司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各行其道，互相礼让，这个交通秩序啊反而会特别秩序井然。 嗯， 大家通过路口的速度也会更快一些。 哎，所以我觉得就像美哲所说的哈，大家文明礼让，速度更快。当然了，后边那种老弟弟的那种真得提出严肃批评， 嗯， 是不是？这文明礼让斑马线，当头车如此，当后边的车更应该如此， 得理解一下。 人家头车都给您做好表率了，你这还好，还不如人家，是不是？ 可不是吗？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拍照都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燕林说最常用的拍照姿势是背影， 然后发了一张图在我们的聊天室啊。 哎， 一看您的身材修长真不错啊，应该是一大美女 啊，这个 美女姐姐， 真会聊天。这是在哪儿拍的呀？这么漂亮，黄色的背影。 嗯，应该是在故宫那一片吧。 你那故宫那片大了，哪一片啊？ 那您说说， 这不是筒子河吗？ 啊，这就是筒子河呀。 对啊。 行行行。 然后还有一张姿势呢，也是在这个就更看不出来是在哪儿了。 这反正肯定不是在北京嘛， 而且颜色就是叶林的这个衣服的，就是背影的衣服的颜色都是非常的艳丽的哈， 嗯， 适合拍照， 就主体会特别的突出， 嗯， 和背景有一个明显的区分。 哎，爱的旋律说，我一般是找有花儿特别漂亮，风景也不错作为背景。说我一般的拍照姿势都是叉腰， 嗯， 捂脸， 嗯， 比心。 哎， 不是叉腰比心，我能理解，这捂脸是什么意思？ 好理解，显脸小啊。 啊，就是 你想想，像花一样可爱， 那样的的。哦，我理解错了，我以为都是美哲那种捂脸，就是把手摆在，完全把脸挡住了。 然后呢？那我还拍个什么劲呢？ 不是，就是一脸那个，哎呀，我又说错了，就那种表情， 羞愧难当的表情。 对对对对对， 是吗？ 以为在洗脸呢，是吧？ 那我还拍个什么劲， 啊，就是拍不出来脸。 当然有的时候吧， 哦， 就这摄影师太差，技术太不行， 嗯， 模特也会捂着脸，别影响我形象了。你还拍个什么劲？ 你是说我呗？ 那 经常 不然呢？我旁边还坐着谁呀， 啊？哎呀，然后呢？爱的旋律还说，就是有的时候笑的有点僵硬啊，跟睁不开眼睛的时候似的。 有时候在比如说，照相馆里拍照， 嗯， 笑的时间长了，真的会有一点僵硬。那个时候，摄影师往往也会提醒，哎，可以活动活动， 嗯， 活动活动嘴巴，别笑僵了， 哎， 或者眼神不要太死。 眼神还有死的时候呢。 你比如说你盯镜头盯得太紧， 时间长了哈。 上回咱俩拍照的时候， 嗯， 不是人家也说让我们那个可以稍微活动活动，然后你就老在旁边念念叨叨，念念叨叨，都忘了。 哎，哦，倒是念叨什么来的不记得了， 但最后效果是不是还可以？ 对吧？ 嗯， 行吧。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 哎， 像宋彦君说站立拍照是最常用的一些姿势，红果说侧身。剪刀腿稍微扬起头拍出来好看有气质。 嗯，剪刀腿也是非常经典的一种这个拍照的姿势啊，就两个腿略微交叉一些， 嗯， 这个特别适合女生来拍照。 哎， 包括登台的时候大家两个腿不是也要形成一定的角度吗？ 是是是， 显得人比较的温婉也有气质。 嗯， 3090说哎呦你们今天这话题太及时了，这不是马上就要到国庆了吗？ 啊，是 拍照的姿势我觉得呀得根据所在环境所选的陪衬物和所穿的服装而选择。 嗯， 姿势不同效果各有特色哦。 哎， 我就真想了一下，真的跟那个当天您穿的衣服挺有关系的。 嗯， 您比如说您穿一身工装牛仔夹克， 嗯， 那可能就要比较有气场一些是不是？ 哎， 但是要是穿了一身比如印花的裙子雪纺的裙子， 嗯， 是不是就要拍出一些比较温柔的感觉呢？ 哎， 这是我从女生的角度来讲。 是是是， 您可以说是男生，比如您啊，除了拍照像电线杆子之外还有什么姿势啊？ 我基本上穿的都比较随意。 哦， 啊，就想 拍就邋里邋遢的。 什么叫 说的 随意和邋里邋遢是俩概念？ 您每天什么样我还能不清楚吗？ 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黄山来两张张开手飞起来的表情，这个感觉， 嗯， 就是很多人拍照都喜欢张开怀抱，是不是？ 哎，或者借助一些小道具啊，拿一条丝巾， 嗯， 是不是迎风挥舞一下， 哎， 五颜六色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常用的拍照姿势有哪些哈？啊，不管是自己的还是给别人拍照，有什么样的指导，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哎呀，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变脸。 变脸川剧呀？ 川剧有变脸。 嗯， 有一部电影也叫变脸，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尼古拉斯凯奇演的， 没看过， 是吗？ 讲的什么呀？ 不记得了。 我只知道我跟您一块上节目，经常变脸。 嗯，你经常变脸， 本来就是满脸微笑，面带阳光的， 哦， 就来上节目了。 是是是。 下节目之后恨不得摔稿子摔笔。 美哲那个， 这也算变脸吧？ 对对对， 被您气的。 这个我从来不气你，是不是？我说的都是实话。 行行行， 啊， 说事儿吧。 嗯，小孩变脸。啊，就是 什么 变得比较快， 朋友的脸就像六月的天气一样， 啊， 说变就变， 说变就变啊！ 女人的脸就像什么变得比翻的书还 快，那叫翻脸比翻书还快， 啊，翻脸比翻书还快。 你是不是常常践行这句话？ 您是不是特别有经验在应对媳妇儿面前？ 哎，关键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红绿灯变脸啊， 嗯， 红灯变绿灯，过马路的时候，行人绿灯的时间到底应该多长？ 嗯， 能不能够再长一点？北京的部分路口，一些行人，尤其是老年人哈，就是经常是连跑带颠的过马路，总是觉得这个绿灯时间能不能给的再长点。 嗯， 这两天呢，记者也是在空军特色医学中心门前看到啊，过街的信号灯倒计时显示还有34秒供行人过街，这绿灯还没亮呢，一位老人已经开始在家人的搀扶之下向马路对面走过去了， 有点着急。 那是不着急过不去啊。 嗯， 当数字显示还剩11秒的时候，老人刚刚走到马路正中间的位置，一共过了多少秒？ 过了25秒，不是23秒。 您这数学不太好呢。 23秒差不多吧。 那过了3%多少%多少了？ 过了2/3了吧， 是吧？反正就是过了2/3的时间，路程才走一半，这还提前抢跑呢。哎呀，再往前走没几步，信号灯的绿灯就开始闪烁，显然留给老人过街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最终啊，过街信号灯变红的时候，老人仍然卡在机动车车道上，进退2年。 哎呀，太难受了， 特别难受，是吧？这红绿灯这叫什么分配，有什么样的标准？ 嗯， 就是到底是红灯多长绿灯多长，对不对？有什么样的标准？ 哎， 34秒的绿灯能不能够再长点？北京市公安交管局科信处信号灯科的民警卓维告诉记者说，一秒啊 走一米是行人通过路口的国标要求。 那这应该是行动比较方便的成人这么过还差不多。 反正人家是国标，就是一秒走一米， 嗯， 也就是说30米长的斑马线哈，行人的绿灯应该至少有30秒。 嗯， 为了确保通行效率，行人信号灯配时呢是按着成年人正常步速来设计的。 哎，那成年人过马路没问题， 哎， 那您说老年人包括小朋友走路慢一点， 嗯， 怎么办呢？ 所以啊，人家也对了一些优化。去年以来呢，北京已经对学校啊、医院啊、密集地区150处路口的行人绿灯进行了增时的优化，这些路口通过时间普遍提高了13%，让市民过街啊更为的从容， 嗯， 啊。中午1点多，另外一个地儿宣武门路口依然十分的繁忙，车辆行人都不少。记者实测发现，这个路口4条人行斑马线的绿灯时长啊各有不同，从短到长依次是33秒、44秒和50秒，以及1分钟、60秒。最短的路口呢是西北角和西南角之间的这条南北向的斑马线，33秒的时间一次性通过人行横道确实是有点困难。 嗯， 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不少市民绿灯闪烁的时候就开始走。如果成年人用正常步速，33秒绿灯结束之前，差不多能走60步。 那一秒还得走2步呢。 哎，整条斑马线也就刚刚走完1/3 啊。 就肯定啊，你因为是这样，私下里边跟大家说一下，我曾经跟美哲一块来说过这步速的问题。 嗯， 就是他那个大长腿走得特别快。 我差不多一秒至少能走1米。 那没量过，反正你确实比较快。 行行行， 然后我们俩经常一起走啊，我就经常说 你 能不能 慢点 儿，慢点儿。 一看上岁数了，理解老同志。 哎，反正就是他走得快，我就走得慢一些。那么在周边上班的陶女士就跟记者说：“说这个路口的人行绿灯啊太短了，说我们常走的都是一路小跑。 你看看， 哎呀， 是吧？成年人是不是身强体健的，这还得一溜小跑， 哎。所以张先生就建议说，能不能在一些绿灯时长比较短，或者是马路比较宽的路段中间呢，增加一些所谓的安全岛。”就算变灯了，没来得及过马路的行人也可以回到这个安全岛啊，暂时避让一下。就安全岛有很多种方式哈， 嗯， 就是原来那个安全岛呢是真的是一个岛， 嗯， 现在呢是拿斑马线画出来的那种斜线。 总之，人家会规划出一块缓冲区， 哎，能跟那儿待着。那么刚才说了，民警跟记者说北京呢正在对具备条件的路口增设2次过街安全岛，同时呢，交管部门根据工作日、周末以及每天不同的时段，为信号灯进行精细化配时，每个信号灯啊。一般全天有不少于10个配时方案， 嗯， 就是什么高峰早晚高峰的时候， 哎， 平时的时候，然后周末的时候。但是呢也有一些路口啊不具备设置2次过街安全岛的条件。交警也提示，如果遇到行人在信号灯周期内没有完成过街，那斑马线前的司机那就得耐心等待，礼让行人。 嗯，千万别着急，您也别催哈，也不要用喇叭催促。 不光是喇叭催促， 这个， 就经常是司机一看变灯他就往前窜， 嗯， 他那车现在也没什么油离配合了， 就 是 抢行嘛， 对吧， 嗯， 所以这就给人行横道上正在进行走了一半的行人带来很大的压力。 哎， 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想说，作为一个文明有礼的司机，咱遇见这样的情况就等行人过去， 嗯， 然后后边的车也别滴滴。当然了，对于这个信号灯这个授时的问题，包括这个绿灯到底有多长的时间，这可能需要属地的交管部门好好的来研究一下， 再好好规划规划。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拍照一般用什么样的姿势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觉得咱这个互动话题可以再细化一下 啊。 你比如说他拍和自拍， 嗯， 我觉得是完全两个范畴，是不是， 哎，自拍都干嘛呢？ 自拍往往聚焦的是这个人的脸， 哦， 那就得看看怎么才能把您这张脸拍得好看吗？ 自拍的摄像头为什么像素都那么差呢？ 那你用的什么牌手机啊？ 前置 我的就那么好呢？ 前置摄像头是不是比这同品牌的后置摄像头稍微差一些？ 不过哈，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 嗯， 尤其年轻女性朋友来说， 嗯， 我们在拍完之后呢，有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小小的优化处理， 啊， 还会再过一遍软件。 哎，对对对， 甭管这前置摄像头像素有多高， 嗯， 一般来说也会被软件给压得差不多。 这些小小的优化跟本人差距就比较大。 谁说的？ 一级听友说， 嗯， 从低位拍照片啊，显得人高挑，个儿高。45度拍的呢，人显得瘦一些，优雅一些，这是我的心得。 嗯，包括自拍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喜欢45度，会显得我们的脸更有立体感一些。 哎， 尤其像您这样的可以试试哈。 啊， 试一试45度更有立体感，要不这么平面就像是那啥似的。 铺盖卷又倒了吧你。8398说常用的拍照姿势啊，就是站直了，精神点，微笑，头别歪就行。拍照啊，没什么特别的姿势。 哎，这就是 less is more 嘛，是吧？有的时候简简单单的，咱们特别有精神， 哎， 站直了拍照挺好的。 是是是， 别老听李凯老师说什么铺盖卷啊、电线杆子呀。 领头羊说，我现在挺喜欢给别人拍飞的感觉，就是把这个照相机啊放在很低的位置啊，被拍的人出来蹦起来。如果拍到的效果好，挺好的话，天上再有点蓝天白云，那效果就更好了， 哎， 真有点飞起来的感觉。 但是这个最好您把相机或者手机设置成连拍模式，就是这个跳跃的人哈，他跳一次大概能抓出来5、6张、7、8张照片， 这也跟这个体重成正比。 你比如说您 不是，咱俩 就飞到空中的时间就特别短， 比如说咱俩一块儿往上蹦，你可能能拍个10多张，我可能拍个20多张。 怎么可能， 是差不多呗。 我的质量小，按说我腾空的距离会更高一些，是 吧？ 下回待会儿吧，找一那个找导播老师给我们拍一个腾空的照片。 哎呀，不用，这又不是在海边。海边刚才好多人说喜欢拍那种腾空的这个照片，拍起来特别的好看。 嗯 啊， 包括 红果就说在海边草原会拍那蹦起来的照片。 啊，蹦起来的照片，这就是靠抓拍嘛。 哎， 蓉蓉姐说，我找别人给我拍照，手机啊得向下斜一点，拍出来下巴显小，高一点，拍的眼睛大一些，往前伸一条腿，显得腿长。 哎， 这真是啊，那个离镜头腿越近啊，腿显得越长，这还真是这么回事， 是吧？ 最好有一些倾斜的角度。 3090说，我来一张和大蘑菇的合影。啊，然后这是龙潭湖公园吗？说亲密接触的姿势，我觉得如果直立在大蘑菇旁边呢，还不如就这样好。说那天风特别大，但是我喜欢有风就灵动起来。 哎，包括附近的小道具也可以和它做一互动，比如说您这个就是胳膊靠在这小蘑菇上， 哎， 是吧？大蘑菇上，就显得比较自然一些， 是吧？ 你包括我们经常在什么楼梯啊、栏杆那块拍照，大家的手也可以自然的扶上去嘛。 行。 我记得我去天津玩的时候，天津是有一瓷房子。 哦，对对对对， 他那儿有好多特别漂亮的栏杆儿，就是还可以站在栏杆儿前面拍照， 是是是，对，那个后来是不让参观了，后来就， 是吗？ 不，后来又开通了，反正就是产权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纠结、 哦，反正我们那时候还是 可以去的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拍照的姿势，或者给别人拍照都要求什么样的姿势，包括美哲说的自拍和给别人拍有什么样的区别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9月26号早上8:34，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大红门救援站接到了总队119指挥中心调度称啊，丰台区南苑路由北向南的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场有人员受伤被困了。消防站立刻出动了2部消防车、9名指战员赶往现场救助。到了现场之后呢，消防员发现，哎呦，是一辆黑色的奥迪车追尾了一辆红色的别克轿车。这个时候啊，奥迪车的车主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路过的群众呢，发现这车还处于反锁的状态，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打开车门救人，这才打了119来报警。那为了尽快把昏迷的男子救出，消防站的指挥员立刻组织破拆组对奥迪车进行破拆。那为了不对车主这位男子造成二次的伤害，这个破拆点也选在了车辆的右后窗，因为我们知道驾驶位不是左前嘛，所以人家的这个破拆点是选在了车辆的右后侧。在找准车窗脆弱点之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里，消防员就用破窗锤打碎了车窗，把门给打开了。随后消防员也是第一时间啊，把这位被困的人员抬到120救护车上，赶紧送往医院。那目前呢，伤者已经被送进了附近的医院进行治疗，这次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哎呦， 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是要提醒您，这不是入秋之后咱北京的雨还是不少哈，雨天啊路滑，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上路一定要注意和前车的一个间隔啊，这个车距，同时呢千万别超速行驶，如果遇到下大雨的时候也应该及时打开您的车前灯和双闪，以免发生交通意外。 所以我觉得你提醒特别的对， 啊，因为你想一辆奥迪追前面车，然后结果奥迪的司机又直接昏迷了，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啊、 或者真是劲儿特别大、 嗯、 就是开得特别快，追上门之后几下确实非常的严重的一起 交通事故 哈、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想说真得哈，反正今天看天应该不下雨了吧，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得小心驾驶， 没错 是不是啊？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儿哈。这两天呢，北京东城区的一个女子报警，说自己的男朋友酒后独自在家， 啊、 门也打不开了， 着急呀。 这个奥迪车能砸后边的窗户，家里边这门打不开了，可怎么办呢？ 那 于是他也求救了一下消防员啊，指战员、 嗯。 消防员一看，这跟那奥迪车一个办法呗，车有后窗户。这房子里边也有窗户，是不是？ 怎么着，破窗而入？ 破窗而入，然后进了房间一看，哎呦呵，这男朋友跟那儿睡得正香呢。 啊，那还好， 那还好是吧？接警之后呢，指战员也是迅速赶赴现场。到警之后呢，到场之后呢，消防员找到了报警人了解情况。这个报警人说呀：“我呢和我男朋友啊，这男朋友自己的男朋友哈，饮酒之后一人在家，我这儿没带钥匙啊，房门被反锁了。 啊” 而且吧，跟男朋友取不得不了联系，担心发生意外， 嗯， 情急之下拨打了119求助。 哎，真关心呢、 啊。在现场的民警和，什么叫真关心呢？您这话说的， 关心男朋友不是天经地义吗？ 是吧？反正在现场的民警核实报警人信息之后呢，消防员和报警人沟通，为了减少最小的经济损失，咱就别破门了，破窗入室，从里边那个把门锁打开。指战员穿好防护装备哈、啊、使用撬棍把窗户打破，清理了窗框上的那些玻璃残渣之后，进入屋里边打开房门。报警的女子那要说真是关心，就像美哲说的，第一时间冲进了卧室啊，发现男子受酒精影响依然睡得特别沉， 看来没少喝， 哎，身体没什么大碍。那焦急的情绪，就是女孩的焦急情绪呢，也得到了一些稳定。随后，指战员和报警人交接之后返回了。 哎，其实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女朋友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不就是一会儿联系不上， 哎、 着什么急呀？还破窗而入。 我跟你说，我讲完了之后的第一反应啊， 是什么？ 就是作牙花子。你懂什么叫作牙花子吗？ 唏嘘不已。 你那是说的文言词。 那是什么呀？就吸溜了。 你小姑娘，你学这个干嘛？ 不是，那您想说为什么作牙花子？ 不是这个。女朋友啊，你这真是浪费，不能说浪费，侵占也不能说，反正总之是有一些公共资源受到了一些 浪费了公共资源， 对吧？就是你上民警来了，消防员也来了，结果您男朋友喝高了，自己在屋里睡，睡就睡呗。 但是我们从情感上可以理解，你看有的男生嘛，谈恋爱的时候就老不回人家微信。你比如说你3点钟发一微信，他8点钟还不回，那过了5个小时是吧？活不见人，那也不是啥的，那心里确实有点着急。但是我觉得啊，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们来解决一下。比如您再耐心等一等，是吧？ 耐心这事儿吧，分情况。 比如说站在这门口啊， 喊两声。 对，喊两声、 哦、 或者是就等这男朋友醒了之后来赔罪。 反正你说喝这么多酒干嘛呢？对 不 对？ 借酒消愁吧。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常用的拍照姿势有哪些哈、 嗯、 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也是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右下角有个点心比心的小按钮哈， 点赞的小标志、 哎、 大家 可 以多多给我们点赞。 当然了，还有很多人不光点赞还中了奖，像什么时尚，这是时尚2019哈，平时没怎么见来过我们的节目当中中了6毛、 哎、人也来也来。 真的吗？ 嗯， 那我怎么 中了6毛6是不是？ 对，我就看人中奖了呗。 恭喜这位朋友啊！ 嗯， 而且人家时尚2019应该是2连中，您看看平台上2连发， 他发两次吧？啊、哦， 2连中，特别厉害是吧？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试试手气。要说最近这1-2周的时间，我觉得中奖率还真是挺高的、 嗯、 哈。反正咱也就图一乐嘛。 哎， 要说 他也提到了一个拍照姿势的问题， 怎么了？ 他说是叫呆呆而立，不知所措。 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尤其是被不熟的人拍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比如最早做大人小事的时候，李凯老师特别执着于给我们拍照 啊， 本来拍照水平就不咋地吧，还非要坚持拍。你说像我这样注重个人形象的女主持人，也不好意思拒绝 啊。 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呆呆而立，不知所措，又放不开。 下回我把那些呆呆而立的都翻出来， 你找找，早就被我毁尸灭迹了。 没事，我有网盘。然后哪天我到时候弄成一图，然后在咱们的粉丝群里边放放。 哎呦，太狠了，好吧。居士说，大家下午好啊， 用手机拍照，要根据被拍对象的位置、大小、距离远近，采取不同的姿势，加用不同的附件，也就是人家这个装备特别全哈。人说了，比如说我要拍那大月亮，这不是中秋节刚过吗？就得用上三角支架式自拍杆，得稳呐。 真挺好，自拍杆都得带着是吧？微微的胖胖发来了一张照片哈，他这个姿势呢，其实是跟他的衣服上的一些字密切相关，背后的字呢写的是北京，然后比了两个大拇指，当然指着后背哈，这是在一体育场，我一看那体育场，不像工体。然后好像还是个专业足球场是吗？草坪挺好，具体在哪儿不知道哈。 而且人这姿势也比较酷，比较帅一些啊。蓉蓉姐说了，给小动物拍照也有讲究，这相机啊，千万要和小动物平行。一般小动物不是这个比较矮吗？大家可以蹲下来、坐下来给小动物拍照，从上往下拍不太好看，也就只能拍一背。 这个小动物没经验。不知道怎么能拍出可爱， 家里没养是吧？ 对对对。然后爱的旋律说，我给我妈拍过不少照片，有往上跳的，什么样的姿势都有，背景就是柳树啊，姿势什么样都有，姿势有很多种，什么腰疼的、头疼的、牙疼的，拍出来效果也不一样，你懂吗？ 就是扶腰的、扶头的、扶牙的啊，包括还有一二三四五拍照法。 什么叫一二三四五？ 拍的时候，您可以用那手势，伸一根手指头、两根手指头、三根、四根、五根，分别配合头部、脸部的不同位置，拍出来可爱小女生的感觉。 那你给我表演一个拍三根手指头什么样？ 暂时没想出来。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铺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美联天地，美联天地建材城百万现金补贴赢国庆，即日起至10月7日，购物满额有惊喜，详询店内。 首创奥特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7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常用的拍照姿势。哎，现在随着手机的普及啊，手机上面都带摄像头。 嗯， 小时候我们那时候真是家里边有个什么120相机135相机， 了不地了， 你一脸茫然的看着我，你知道都多大吗？ 应该跟我们现在的照相机差不太多吧。 啊，你使的是单反。 但是我知道有一种老相机，它就是上面跟一金字塔一样，是一锥形，就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然后有最后有一突出去的小窗，要不小镜片那种，您见过吗？就特老那种相机。 那没见过。你说的是镜头啊还是上面啊？ 就是一相机呀。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待会儿我给你画一个。 行行行，反正就是像我们小的时候使的那种，不管是120的还是135的，因为使胶卷儿，所以每拍一张都会仔细来衡量一下，到底这姿势摆的对不对。 嗯，就是怕浪费胶卷。 怕浪费胶卷。 您别说您那时代了，包括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每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我爸会单独买一卷新的胶卷来给我拍，就是那一天我拍完这一卷胶卷。 嗯， 但那个时候构图都特别的讲究，就会然后你往这儿坐一点，你往那儿坐一点，然后你笑一下。 是是是。 哎，会特别考虑好构图再按下那快门。 嗯，那时候都比较紧张嘛， 包括那时候我爸妈哈都不太愿意让我给他们拍照 啊，浪费胶卷。 小丫头，你又不会用相机，这不浪费一张吗？ 你使傻瓜相机。 但后来我跟你说，那就是相机，就那胶卷拍出来，我给我爸妈拍的合影，正经不错呢。 是是是， 从小就有摄影天赋。 不说了不说了，你知道什么叫傻瓜相机吗？ 知道啊，全自动的呗。 不是全自动，不是单反的全自动， 比较好使一点的， 就是基本 快门就行的。 基本上那个样子像什么呢？像个药盒。 药盒 啊，然后呢，就连搬胶卷，就一个搬胶卷，一个两个钮，别的没了。 嗯，那就还是操作简单一些。 啊，取景器呢，都不是从镜头里边看的， 那是从哪儿看呀？ 就是上面有个孔，钻进去。 那不都是这样吗？ 不是，有一些单反的，它不是经过折叠折射之后从镜头里边传出来的吗？ 那是光学 啊，对对对， 单反吗？ 就有点像现在的某什么莱卡这样的， 哦， 过去复古相机那个样子。 行， 啊， 那问题是莱卡那就比较高端一些。 啊，对对对对， 是吧？ 现在说实话，现在我们要不然使手机，要是再想拍一些好的照片，那就像美哲似的，动不动去那些照相馆里边拍一些。 嗯， 美哲打卡了北京所有的新潮照相馆。 那倒也不至于，可能有些还没打卡到。要 哪个没打卡呀？我觉得你在朋友圈里边都晒的都是那些 北京的照相馆， 不是新潮的照相馆， 新潮的照相馆也不少。你知道最近几年咱北京还流行了一种自拍馆， 哦， 就是它里面没有摄影师。 嗯， 您自己手里拿一个遥控自拍杆一样的东西。 嗯， 自己换好衣服，不同的场景，不同主题，可以自己自拍。 那就肯定不如有 摄影师 也挺新潮的，我想说 啊，那倒是也是。 来，先说说复古的、 啊、 传统的、经典的照相馆。 嗯， 其实很多老北京人的第一张照片都在这家拍。 哪家？ 叫做大北照相馆、 哎。北京有好多这种老字号的，大北照相馆，还有 中国照相馆、 中国照相、 嗯、 光明照相馆、 哎、 明光照相馆，还是光明照相馆？ 嗯， 我这明光桥和光明桥我都闹不明白。 啊、 到照相馆的时候。到照相馆的时候，因为实在是太老了哈，就是像大北啊，包括中国照相啊，这些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我知道王府井有一家中国照相馆， 对啊，中国照相嘛。 包括咱们有同事的姑娘、 嗯、 每年过生日都会在中国照相馆拍一张纪念照， 包括 从小到大， 是包括这都是有情怀的。包括有些人的可能父母那辈的结婚照就是在中国照相拍的、 嗯、 自己结婚的时候也去那儿中国照相拍。 哎呀、 啊、 满满的回忆、啊、 满满的回忆。 要说这大北照相馆9月26号人家迎来了100周年的庆典， 你瞧瞧， 大北照相馆已经100岁了。 嗯， 在大北百年摄影展呢，也在前门大街展出。这次展览依次展出了从1921年到2021年这100年间，不同历史时期大北照相馆拍摄的人物肖像，也是用镜头记录下了百年的光影。要说大北照相馆是创办于1921年， 要不然说怎么100年呢？ 100年了、 嗯， 当时是在石头胡同开张。当时啊，也以擅长拍摄戏装照而这个享誉京城、 哎、 是全国照相业享有盛誉的中华老字号，也是中国最早的照相馆之一。走进大北百年摄影展，就像是走进了时光的隧道。 嗯， 这次展览呢，以大北照相馆的历史为线索，从他们建店初期、公司合营，再到高速发展时期， 嗯， 什么40年代的戏装照、50年代的全家福、60年代的肖像、70年代末的婚纱照， 嗯， 依次展开。那照片啊，是非常的细腻而且温馨。要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那时候摄影技术还不是特别的发达， 没错。 所以很多老北京人啊，人生的第一张照片都是在大北拍的。像家住真武庙、今年36岁的北京人孙小晨，从1岁开始的时候就在大北照相馆拍摄生日照了。当天啊，也就是人家100年那个庆典的时候，他也专门带来了自己的生日照相册。他说：“你看，这是每年我过生日时候的特别的礼物。” 哎， 100年来，一代代的大北摄影技师把这个匠心文化和精神传承了下来。在当天的百年庆典上，大北照相馆也向照相馆的老技师，还有北京市劳动模范曲建平、赵增强、罗秉辰和李军颁发了技艺传承奖。 哦、人家这有传承、 哎、大国工匠的意思了， 对，就是有传承，要教徒弟、 哎、 是吧？ 是一代代传承下来。咱说一位老师傅叫赵增强。他是一位有着40多年工龄的大北照相馆的退休老职工。 嗯， 这么多年来啊，他也一直潜心钻研着摄影的技术，就想做到每张相片都精益求精。2010年的时候，被评为了咱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也是大北照相的一面旗帜。当然咱说有老师傅也有年轻的摄影师、 哎、 一位年轻的摄影师就说呀，我们会把这种匠人精神继续传承下去，把这种高超的技艺还有暖心的服务也传承下去、 嗯、对， 更好的服务老百姓。 哎，当然了，老字号的照相馆呢，可能跟现在像时髦的照相馆不太一样， 新潮的， 像我们那时候去照相啊，人家老师傅手里边拿一根快门线， 嗯， 你懂什么叫快门线吧？ 我知道，就是 手里攥 了 一个 手柄， 哎，一摁就拍照。而且他那个设备，包括像我们拍那什么1寸照片， 嗯， 都得把脑袋蒙在那个大布里边。 好多年代剧里不 都 有这样的 场景 吗？啊、都 是 场景、 哎、我小的 全家福， 我小的时候还是这个样的、 哎、 啊。然后呢，他会让你看这儿看这儿。但是现在年轻的一些啊照相馆的上来就是来先给你化个妆。 嗯， 就是男女都要化妆， 那一条龙服务。 哎，化妆、美颜、挑衣服，然后再拍照， 嗯， 对吧？当然了，跟这种老派的不太一样。不管怎么样，其实照相哈，不管是手机的，如果要是除了手机之外，一般情况你看手机是最普遍的。其次呢，有些人玩一些单反， 哎， 对，拿家里边的这个人脸手，还有一部分就真得去照相馆里边。 让人家好好的拍， 让 别 人好好光啊等等啊都不一样，是吧？ 嗯、像2014也说，我觉得大北拍照的特色是他们特别会拍团体照， 嗯、 就是大型的好几百人那种， 哎 ，hold 得住大场面啊！ 嗯、 一看是。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啊。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拍照常用的姿势有哪些哈？然后像秀子也说，每周啊都要和媳妇儿一起去外出游玩，每次呢都带着相机和手机进行拍摄，取景的时候分布均匀，人和景要突出特点，分出层次。每一次拍完之后还得精选，然后把自己喜欢的照片分享到朋友圈里边，让朋友们也来欣赏一下。 收获大家的点赞也是一种乐趣哈。 是。 说到这人和景到底突出哪个，我觉得也是特别有讲究。 哎， 你比如说人家玩单反的朋友，如果拍人像的话，往往会把光圈调得特别大，那样背景不就是虚化了吗？ 这叫景深 啊，景深 啊。 那我说出了光圈这么专业的词汇，还没收获您那个什么夸奖 啊？对对对，女孩说到这个不容易。 你看看是吧？ 啊、 光圈优先 是吧？ 弄一什么2.8的、1.4的。 2.8的大光圈，然后呢？ 然后背景不就虚化了吗、 哦？ 这样突出女性的柔美。 大晚上，美哲在家里边开一个10瓦的小灯，用2.8的大光圈，然后拍一张特别美的照片。 我主要也得有人给我拍呀，真是。我还没说完呢。 你说出那样的情况，你拍得出来是一什么样的照片？你知道吗？ 我想想啊，10瓦的小灯泡 啊， 2.8的光圈，女鬼的形象是吧？ 那是自拍。 我刚说哪儿了？给我气的！ 自拍 来来说说，但是你要有的时候用小光圈，它那个后面的背景、景色就会特别清晰。 就要景深，再说一遍 啊，景深啊就会 特别清晰， 浅一点 没有关系，就是后边那特别清晰，你记住 啊，特别清晰，这样就适合在美景前留念用，就 是 人和景都清楚。 哎， 看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 当然了，也不一样。有的时候，因为我们要，你像我们家有小孩嘛，小孩老乱动，你让他站着别动，他动做不到。 那怎么办？ 所以就拿一个就是小光圈嘛，然后速度可以调的稍微快一些。啊，像什么我们一般情况下是125分之1秒，那小孩直接 专业啊， 1000分之1秒、2000分之1秒拍没关系。啊，当然了，你跑步像美哲走路的步速哈，你得使2000分之1秒才能拍清楚。不然都是虚的， 因为我走路带风，飒爽英姿。 那是猪八戒来了。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留言哈。 哎呀，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拍照， 没心情上这班了。 田哥说，拍摄人物照片的姿势要根据外边的环境、背景和光线来选择。拍摄人像和常用的姿势有正面、侧面和斜侧面。你像拍人的背景啊，尽量选择什么逆光啊、侧光啊、斜侧光。拍完了之后各种各样的剪影都比较好看。 哎，我觉得您肯定特别会拍照。 然后拍了一张 逆光人像，特别不好拍。 逆光就是女孩啊、小孩啊拍起来特好看。 是吗？ 头发都特别有质感。 您拍成功过吗？ 那必须的，张张 回头给我们献献好吗？ 你来献。 包括呢，那个很多朋友都提到了抓拍这问题。深白色的天鹅说，我可喜欢抓拍了。包括给我们发来一张照片，说你们看看，我这是在圆明园拍的，也是一张抓拍的照片。 是。 包括红果姐也说，我觉得抓拍特别的自然，不做作。但抓拍往往要和连拍功能，咱得配合着用上啊。 是。 拍个10张8张，选一张好看的。 还有很多的朋友发来了很多照相机的照片哈，像大森林城堡也在说海鸥120相机，老周直接发来了两个120相机，这样的120相机你看过吗？ 有， 见过吗？ 反正是没用过，见应该是 见过哈、然后傻瓜相机是长这样的，就是比较简单。 哦，那我们家的应该是傻瓜相机。 啊，怪不得你拍那么好呢。 不太不是， 就不需要调光。 作为一小朋友， 哎、 你要把爸妈放在这个画面的中间也不容易呢。 是。 我那时候可能真的还没上学呢，5、6岁。 特别棒，特别棒。 从小就有摄影师的潜质，我跟你说。 来，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等你长大说找好角度，再找一合适的背影。在拍照的时候一定要表现出自己的自信和自然的一面。 自信很重要哈，无论我们这长相如何、气质如何、大大方方，我觉得拍出来照片一定就特别有感觉。 是。 花色鲤鱼与驴说，我一般拍照的时候爱张开双臂，尤其是春天爬山的时候、或者是手里拿着一朵小花儿。是不是也挺可爱的？ 哎，特别可爱， 特别有意境。 哎，7498发来了一张照片，说或站或蹲都讲究一个稳字哈、这是感受的一个最深的一种体会。拍照的时候，包括使单反，有很多人使三脚架。然后还要测个测温。 包括人家拍延时摄影的话，时间比较长，必须得有三脚架保持这距离。但作为我们普通拿手机拍照的用户，那不就是变焦全靠走吗？ 变焦全靠走。哎呀， 特别古朴。 拍个大脸和拍个全身， 人家说了， 变焦全靠走，防抖全靠肘。 哎呦呵，肘关节插在不是架在哪儿啊？ 你可以找一个地方，比如架在一栏杆上。 啊、 你也可以防抖全靠手， 是吧？经常有一句话说手抖了，就是说你们吧。 反正就双臂能走马，胸口碎大石。 哇！ 锻炼锻炼肌肉，在拍照的时候也能用得上。 这么彪悍！ 我们家买过一那个单反，配的那镜头是24-70。 哦、 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有朋友应该知道，那24-70的头特别沉。 嗯，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女生来说，真的就能保证它 不抖， 就是胜利。 哎，那也是好头。 是 就是属于 圈内叫牛头 嘛。哎呀呀呀， 你买吗？ 没有，不 买。我加点 钱 卖给你， 加点钱。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拍照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包括今天提到的大北照相馆啊，这些北京的老字号的照相馆和新时代的照相馆，您都去过哪些儿哈？有什么样的感受？不妨也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我们的交流方式，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这两天呢，有一个环球影城的消息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9月25号下午，有一个名为"我不爱吃肉啊 ，meat" 的女性在网上发微博，说自己在环球影城游玩期间被一名影城的男员工偷拍裙底。 要说这一条新闻，我也看了，真的 是 特别气愤， 特别气愤，特别恶心的一件事哈。9月23号呢，这位网友说自己和朋友一共5女2男来到环球影城游玩，下午6点左右在侏罗纪啊一个餐厅门口，一位男士站在他身后半掀他的裙子，并且用手机拍摄这个裙底照片。这个游客说，事发的时候他没察觉到是闺蜜发现偷拍行为，事后呢他们也是把这个男子控制住并且报了警。这个游客发布一段视频显示，他和朋友在影城内偷拍男子控制的时候，这男子曾经什么弯腰抱拳求饶，并且捂住了自己的脸。 您说您这时候知道要脸了，偷拍的时候怎么就不知道要点脸呢？ 是啊，在这个游客说，在公安局啊，他发现男子身上有这个环球影城的工作证。这个男子也曾说自己是来上夜班的，而且男子的手机里边除了他的照片，就除了这个女的照片之外，还有其他女游客的群体照片。 是一惯犯， 哎，惯犯不是一回办这种事儿了哈。那么环球影城随后赶来的工作人员呢，对这位女士提出了，要不然这样，您换一天再来，我们给您免费这样的解决方案。但没有接受，女士没有接受。对方说，我们在部门讨论之后啊，再给您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哎，咱就先说这解决方案哈。大家都是怀着特别开心的心情去游乐园玩。 哎， 你说遇到这么一件恶心事儿，你让我换一天再来玩，我还能有心情再来玩吗？ 是是是， 我一想起来这地儿，我就觉得恶心。 当然了，这个事儿吧，其实话说回来了，这个事儿呢，还是个人行为，对吧？这样公司就是所谓瓜子真是嗑出一个臭虫来，什么公司员工也都有，是 不是？ 园方最后回应说，对于游客在我们游园的时候遭遇偷拍，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惊和愤怒，对于游客在此过程当中的遭遇，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并且把最大的努力为其提供后续帮助哈。他说，我们立刻做出了决定，终止这名员工的劳动合同的这个关系，而且予以辞退，说我们坚决支持警方的相关处理决定，并且成立了专项工作小组，积极配合相关调查工作。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通州公安分局文景派出所的民警也是赶到现场，把违法行为人肖某，今年才25岁啊，这个男的 这么年轻啊。 那么对他这个25岁的肖某呢，对他的行为也是供认不讳。当天呢，肖某就被通州公安分局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通州警方也是提醒广大游客，环球影城区的这个公交这什么交通安检区附近和环球大酒店附近都设有警务站，为游客提供报警和服务。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违法犯罪行为，请第一时间报警。此外呢，这不是马上就临近国庆假期了吗？如果您计划到环球影城度假区游玩，提前预约订购门票，不要从非正规的渠道购买，避免上当受骗。同时呢，也是配合大家配合安检，看护好老人啊、随行的儿童，避免出现财产遗失啊、儿童走失的这个情况。当然也得防色狼。 没错，尤其是11长假，应该又是大家的一个出游高峰哈。所以女性朋友，我们出游的时候保护好自己吧。 哎，遇见这样的这种流氓行为、违法行为，一定大声的喊不，是吧？说不，然后及时报警。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好，大理、小李和老李说，拍照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背影这个姿势，不是特别突出人物，但是显得比较有意境啊。我很喜欢照相，主要是拍拍景色，拍拍家人，自己反倒不是特别喜欢入镜了，尤其是自拍极少，哈哈。 这是一个特别成全别人美景的， 你像我经常在我们节目组里边给女主持人拍照。 哎呦呦呦呦 啊， 待会儿这样。5:20的时候哈，我使出毕生绝学，给你拍一张。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咱们今儿就这样了。 您不信任谁呀？ 不是我真的， 互相伤害吧。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拍照一般选择什么样的姿势？不管是自己拍还是给别人拍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这昵称没法起了，说小美真厉害，不光知道镜头前，还懂镜头后。 哎，谢谢您夸奖哈、 啊。 之前买那单反的时候，我买了几本书、 嗯、 想要研究一下这个单反的运用原理。 哎， 但后来因为这单反实在是太沉了、 啊、 每次出去旅游真的是。 后来都买那种微单是不是？ 有微单 啊，有 微单我也买了。 也买了哈。 但是后来呢，带出去的永远都是手机。那个微单和单反都在家里吃灰、 哎、 所以我在想卖给您嘛、 哎、 啊、嗯、您不是那个专业体育记者出身， 是是是，当然也没钱， 摄影机的要求特别高拍照特专业， 哎，要不然你说我给打一白条，你们财迷节目，这不是财经节目，今儿说白条来的， 凭什么呀。 接下来是歇会儿啊，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今天我们来听一首闹腾点的歌曲哈、 嗯、 希望大家能够享受快乐吧，同时也是希望大家在拍照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拍照的时候选什么样的姿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稍后见。 沉默得不够爆炸。 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救我负义论成魔，你叫我做浮夸吧，加几声呵声也不怕，我在场有半场的话表演你看吗，旧铁丝底里买以眼泪淋花吧，一心只想你惊讶，我旧时似未存在吗，加重注价这日也艳影话我知现在存在吗，是我别再只看天花，我非你杯茶也可尽情地喝吧，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 请扶稳坐好，刚上车的乘客。 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刚刚放歌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放了一张我拍的美哲的照片， 嗯 啊，然后呢就是显摆一下技术。 这一张照片哈，充分的说明了四个字 啊，照片 什么叫做力挽狂澜。 什么叫力挽狂澜？ 就别管这摄影师技术怎么样，只要模特的素质够好哈，他就没有废片。 呵，真会聊天哈。当然了，如果您想看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哈，爬楼来看看这个照片到底拍的怎么样哈。 嗯， 当然了，我们还是想说哈，就是我们大城小事节目组呢，开播这么多年，我们也是计划在今年的十一假期之后，10月10号那天是个周日，举办我们的第一场听众见面会。那么这次的听众见面会呢，选择的地点呢是在怀柔的北京瓦厂酒店。 哎， 这家酒店呢也是北京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家乡村酒店，算是 北京应该是唯一一家北京乡村遗产酒店。 乡村遗产酒店啊，嗯，然后呢是一个高端民宿，所以呢在这个活动现场呢，我们的主持人也就是美哲和我将会和听众朋友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当然了，这次呢活动也是电台为了回馈听友，我们和这个酒店进行了一下合作， 哎， 以成本价来招募听友，因为晚上要住那儿一宿哈， 没错。 然后呢我们还提供这个人均300元的晚餐 啊，晚餐是300一位，按照他们的报价是这样， 300， 包括早上那个早餐也是160 多 一位 啊，一位啊。 但是我们这次和这个酒店谈合作之后，这个早餐和晚餐都是免费供应给大家的， 就是打包价， 打包价 啊，包括你住宿。所以其实这个费用那个，现在在我们的公号哈，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然后关注一下，然后有我们的推文，就是酒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包括我们还会有像菜品制作呀，地板冰壶啊，因为马上迎冬奥嘛，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像跟冬奥相关的一些内容哈。 像地板冰壶这个运动项目，可能大家平常接触的机会会比较少一些， 比较少一些， 所以这次人家也是专门请来一个专业的老师， 来教咱们， 在现场会教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接触一下地板冰壶这样一项运动。 是是是。另外我们想说，我们这个价格是两个人的价格， 哎，一间房， 一间房的价格，我们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家庭出游，家庭跟我们一起来交流哈。当然了，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然后呢回复报名两个字，然后呢他会直接让您这个填一下基本的报名信息， 是， 然后有一个二维码呢，是美哲的二维码，您可以扫他的二维码加他好友，然后呢会拉一个群啊， 哎， 一定要回复的是报名两个字来参与，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参与我们的听友见面会。 包括前两天有这个报名意愿的朋友，如果我没有主动联系您，您没有进到我们这个听友见面群的小群里，您要记得一定要添加一下我的二维码， 哎， 和我取得联系， 现在 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沟通。 对，现在添加美哲的二维码只能通过这是一种渠道了， 报名。 对，我们其他的 的渠道暂时关闭两周、啊，这也是因为为了这个准备好我们的听友见面会吧。 哎，总之10月10号我们在怀柔等着大家、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拍照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哈，然后呢有什么样的拍照心得，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要说夸李凯老师摄影技术好的朋友还真是不少、 啊，对吧？白猫黑猫说：“哎呀，李凯这拍照技术真不错哈，一点也不浮夸。” 嗯， 刚才放那首歌叫《浮夸》， 对，陈奕迅的《浮夸》。 哎、其实他还有一首歌是唱拍照的，对，没准 什么 啊？ 叫什么？ 叫什么？就是菲林，你知道就是 菲林。 那对，然后里边有好多的词儿是跟拍照密切相关、 那我想到了李荣浩还有一首歌就叫模特， 就叫模特 是吧？ 到底是技术好还是模特好呢？ 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嘛。 嗨、哎。哎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聊有关这个拍照的姿势哈。 嗯嗯。FM 梅梅说：“我感觉我照相一般，没什么特定的姿势、 嗯， 我觉得自然就行。 哎、 但重点哈、啊，重点来了，表情得好， 嗯， 精神状态得好， 嗯， 特别是眼神。我有一毛病，就是总爱闭眼，所以每次拍完之后，我就得看看是否睁眼了。 哦，这个 当然拍大合影的时候，你有时候不知道摄影师什么时候就按了那快门。 是是是” 哎呦，反正就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情况吧。 哎，当然了，还有一些摄影，这个摄影师是这样习惯性的，比如说让你闭着眼，先闭眼哈， 嗯， 然后我说睁眼的时候你就自然睁眼就好了，他去抓拍你那个睁眼第一下那个亮眼的一个眼神， 是吗？ 啊，当然了， 哪儿的摄影师啊， 这个、 这么特立独行， 理性摄影师。 是您吧？我就说我拍这么多照相馆，也没哪个摄影师说你先闭眼 啊。 等我说睁的时候 你再睁，一定是睁第一下的时候看着好看一些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像刚才没法这个昵称没法起来，问说这个拿单反拍的还是拿、 嗯、 我就拿手机拍的啊，一个这个很老的手机拍的。 就拿手机的后置摄像头。 哎，对对对、 嗯， 行，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呗。 来说说这公交车，很多朋友都特别习惯坐公交车出行，出行哈、 嗯。 但是有的时候呢，公交车上有一些座位，它可能会伤人。 就一个座位吧，不是一些。 啊，来说说哪个座位是伤人座哈、 啊？你来说说看。 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乘坐公交绿色出行、 嗯， 但是很多乘客，特别是老年朋友反映啊，这公交车最后一排的中间座位没有前排座位的阻挡。 它最后一排啊，有一些车是五个座， 嗯， 中间有一个 啊那个座位前面呢是比较开阔的视野，没有隔挡、 视野开阔不开阔的不说，分人多人少，要是公交车特别挤呢，就是 那倒也不开阔、 当然相对来说安全。 你说这种没有阻挡的末排中间座位，如果一旦遇到紧急刹车的情况，那可能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乘客就会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了。你比如说前不久家住在通州区翠景南里小区的张先生啊，在张家湾早市买菜之后就搭乘了一辆公交车准备回家做饭，老人啊坐在后排的座位上，就因为前面没有座椅也没有护栏，这公交车自南向北行驶的时候突然一个急刹车，张先生就整个人啪的一下向前摔了数米，最后导致颈椎受伤、 哎、呦， 后来呢还引发了一个严重的并发症。哎呀，所以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个结果。为了妥善处理后续的赔偿问题，张先生的女儿就找到了律师李伟南，说这个李律师说啊，说我了解到老人是因为急刹车从后排座位一下子滚到了车厢的前部。律师还跟记者说，他2005年的时候其实也办过一个类似的案件，当时啊这个事主70多岁满女士啊，也是一位老人家，搭乘着一辆公交车出行，人就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的中间座，前面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防护，而且座位上也没安全带。这样一个急刹车，满女士就被摔出了3-4米远，导致盆骨粉碎性骨折。但是这位阿姨呢，受伤一年之后才慢慢的恢复了行走，但是啊，已经很难恢复到受伤之前的那个身体状态了。律师就认为说，现在咱这公交车末排中间座因为没有阻挡，一旦发生公交车的紧急制动，也就是刹车，座位上的乘客就会面临极大的生命安全隐患。现在啊，社会上老年朋友越来越多，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其实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老人也会越来越多，这种安全隐患真的是不容忽视的。 像今年60岁，他说60岁岁数也不是很大哈。 对对 对, 对。 吕女士也跟记者说了，说你看这最后一排中间座那个座位的位置也高，前面和两侧没护栏，坐上去人就晃晃悠悠的，就哪怕不急刹车，我们在上面坐着也有点心慌。 嗯， 有一次啊，这位吕女士从左家庄搭乘公交车到东直门，公交车的速度其实并不算快，可能是前面突然有那个什么电动车出现了一下， 嗯， 司机一个急刹车，自己就从中间座直接滚到了车厢的最前方，幸亏当时冬天穿着那厚厚的羽绒服才没出大事儿。 这要是夏天哈，甭说这个骨折这种事儿可能也不见得那么寸，但是擦伤一定非常严重。 你说多疼啊，多危险呀， 嗯！ 现在啊，人家说对这个座位都有心理阴影了，其他位置没空座，即使最后一排中间那座空着，吕女士也说我也不敢再坐了， 要是有座也不坐。 哎呀，我宁可拽着那安全杆啊， 嗯， 站着， 看 我也那个就那杆安全扶手或安全杆 啊。 有扶手，也有那个竖着那个小杆嘛， 啊， 小杆嘛，是吧？ 行，电线杆子和小杆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电线杆子更 粗一 点，一 个 粗 点啊。行，电线杆子够粗，来继续说。 这个不仅乘客担心安全隐患，在采访当中，很多司机也呼吁说，能不能取消一下这末排的中间座？ 就是不光乘客害怕，司机其实也害怕。 哎，因为呀，你说我们开车的时候急刹车在所难免吗？公交车司机马师傅就跟记者说，开车上路会遇到前面电动车没预兆的突然什么变更一下行驶轨迹呀，或者其他的紧急情况，那我们司机肯定得紧急刹车呀。 嗯， 虽然说很多车的末排中间座上有安全带，但是有也没有朋友系。 哎，这个坐公交车系安全带我真的一个也没见过。 哎，确实非常非常非常少见啊。这个遇到急刹车就太危险了。 是啊， 那很多司机都是抱有这样的想法，开车上路我们也提心吊胆， 嗯， 那你不如干脆把那个末排中间座给取消了得了。 哎， 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交通安全隐患的问题，北京公交集团也进行了一个回应， 嗯， 说他们之前发生过末排中间这个座位乘客摔伤的事故，所以从2008年，也就北京奥运会之前开始啊，集团新购买的新购置的公交车那个末排的中间座已经取消了。 哦， 那针对末排5座配有安全带的车辆，北京公交集团公司也会开展相应的安全带普查，及时修复问题安全带，确保安全带技术状况完好。 嗯， 当然他们各个车队每天也会检查这个安全带是不是完好，及时报修有问题的安全带。当然有没有是一回事儿，这个大家记不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 对对对对， 针对末排5座没有设置安全带的车辆，这个公交集团最近也会组织开展安全带的安装工作。那记者也是做了一个连日的观察，发现其实在咱北京的确啊，有很多的公交线路是取消了末排的中间座， 嗯， 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 嗯， 比如说您常坐公交695路啊、332路啊、9951路等等，都已经是取消了最后一排的中间座位。那这些座位被取消之后，有的呢就设置成了一个灰色的箱体， 嗯， 有的呀是加装上了安全杆啊，上面还贴着当心碰头、当心台阶这样的安全提示。 哎，是，说实话真的啊，就是最后一排中间那座位如果没有安全带确实是非常悬啊。 嗯， 就是我也很少坐到最后一排，但是每每想到的时候都觉得那就随时有可能像炮弹一样被发射出去，是不是？ 哎，所以人家有一些新购置的车辆取消这个座位， 嗯， 虽然牺牲了一个座，但避免了很多， 哎，安全 意外情况的发生， 是是是， 也是可以理解的。 来看到离离原上草也说，公交车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是最危险的， 嗯， 有安全带的汽车其实挺少的。哎呀，有的时候有，但是还没有人系。 哎，9290也说了，我也觉得这后排中间座前面又没遮挡，干脆取消了得了，这样的悲剧好像已经发生好多起儿了。 嗯，哎，下回啊，咱们再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在没有安全带的时候，又想坐那个座，可以扶一下，就是旁边那个前排那个座椅的靠背的扶手， 嗯，哎 啊， 或者是啊，我觉得如果旁边是年轻的人， 啊， 年轻朋友是不是也能稍微换 一下 座位， 换一下， 哎，对，也稍微安全一下。 对对对， 您怎么着想拽住旁边的乘客是吗？ 我觉得 要那个什么往前扑，咱俩一块儿是吗？这有点危险 啊。或者就是俩人一块出游，互相搀个伴儿呗。 哎，像博荣姐就说了，说哎呦，那看来老年人这个出行最好也有个人陪啊， 哎， 要家人陪着点，能多或多或少好一些。 是是是， 嗯。 然后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您选择就是拍照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姿势啊，可以和我们来聊天。像大美和小丽，然后发来了一张照片，说这是我拍照常用的姿势。我一看是一个背影剪影的笔芯， 哦， 就是那种还是把手搁在头顶的那种笔芯。 嗯， 你那个动图不是经常有看，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 你看一个人可以笔芯， 啊， 如果您和朋友一块拍照，和家人一块拍照，可以两个人各比一半的心。 我们家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跟小朋友做这样的姿势。 对呀，啊，多可爱啊！ 就是很可爱的笔芯的姿势。 小朋友笔芯也行，成人也不是不行嘛。 是 是， 人家这不是也挺好的。 大美和小丽，希望您常来哈。 嗯嗯嗯，包括我看时光雕刻也说微笑。我喜欢微笑，我很少自拍，都拍美丽的风景， 嗯， 还有人文建筑胡同啊， 哎， 喜欢拍风景照。 是，酷酷 Kiki 说，哎呀，这个刚才是哪儿的了，找不着了。 酷酷酷 Kiki 说啊， 啊， 那待会儿再找找吧。哦，我找着了， 你找着了是吧？ 人家说我手机里最多的就是啤酒的照片， 啊，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最常用的一姿势。我打开这图看一看啊， 全是啤酒， 就手握着这啤酒瓶嘛。 啊，啤酒瓶我们都不认识是吧？没见过， 这牌子也没听说过， 啊，就是我们都不做广告，反正一看都是外国进口啤酒。 行 啊， 这什么 IPA 之类的， 啊， 这李凯老师懂啊，没少喝， 没怎么喝。 行 啊，拼音说拍照姿势，说心里话，无论是别人给自己拍照，还是我给别人拍照，我都喜欢抓拍，抓拍自如，傻傻的站在那儿吧，有的时候不自然。如果需要摆拍，我喜欢用拥抱大海的姿势，或者手扶帽子，或者手指前方，总之需要做点简单的动作，给予一些辅助，拍出来的效果可能是比较理想和自然的。 哎，就是用一些小道具来缓解自己这个肢体的一些不知道往哪摆的， 嗯， 尴尬和困扰哈。 其实拍人像最难的是拍手。就是人 手， 就是人像的拍摄过程当中的手的位置，手的摆的姿势是最难的， 不知道放哪儿， 放哪儿好，对吧？ 嗯， 有些像这个电线杆子，不是，就像我旁边那位女主持人，她的手特别长，拍完了之后， 什么叫手特别长，啊？ 不是胳膊特别长， 那叫修长，四肢修长 啊，就是反正你拍完了之后吧，都觉得特别变形了。 我跟你说， 嗯， 我不知道手放哪儿的时候，我就把手抄兜 啊，搁兜里， 你搁兜里就显得酷酷的， 显肚子大那时候。哦， 你又不往你的前面放， 哦， 你往两侧放嘛手， 哦，反正总之就是属于那个， 我又不捂着肚子，真是， 啊，不是我那个，我一想起我今天穿着衣服的兜啊，正好是那种就是运动服嘛， 啊， 你要搁兜里正好捂的， 放裤兜里试试。 哦，行，反正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行，不给你掰扯这个了， 嗯， 来看看人家天马行空，马到成功， 嗯， 办了一件好人好事呢。 哎呦， 前两天去南站的路上，我在4号线上帮助了一位蹲在地铁角落的姑娘，在高铁上啊，又帮助了一位女士把她那大行李箱举上了架子。 嗯， 人家说了，我是不是这个多管两件闲事儿啊？这可不是闲事儿啊，您做的是好事儿， 哎， 特别值得我们的点赞，是不是？ 虽然说是举手之劳，但是送人玫瑰， 手 有 余 香。哎， 嗯，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哈，就是您拍照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姿势哈？不管是给别人拍照还是自己拍照，希望摆什么样的姿势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来继续说拍照啊，其实拍照的时候手的姿势呢是特别的难摆，但是你可以，而且现在好多人拍手的姿势他会愿意带一些饰品，戴个手链啊，戴个戒指啊，戴个手链，实在没有弄个 手表、丝巾 都行，都可以摆在手上，是吧？ 嗯， 啊，然后包括， 啊， 你像美哲现在手腕上就一个小 皮筋儿、 小边绳儿、皮筋儿，是吧？当然了，说到这个手表哈，啊，这个有便宜的，有贵的， 嗯， 每个人的选择不太一样。 哎， 有一位女商贩胡某买来了几百块钱假冒的卡地尔、劳力士、江诗丹顿、百达翡丽这些知名品牌的手表，偷偷的放在自己的店铺里边出售。他本身就是卖表的， 也就是卖假表。 卖假表的，9月24号上午呢，知假卖假的胡某被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坐上了西城法院的被告席。他当庭是认罪，只求轻判，希望啊早点回家给孩子挣学费去。 哎呦， 啊，这个今年44岁的胡某呢，被捕之前是北京西单地区的一个商铺租了个商铺啊，卖手表和小饰品。 嗯， 胡某说呀， 他看到朋友圈里边有人卖假表，贵的呢也就100多块钱。 那能走得准吗？ 不知道，估计是不太准吧。 反正这肯定不能买嘛，咱作为消费者。 对啊，他呢就买了，就跟对方联系，陆陆续续买了几百块假表。 哦，也就是他先进个货。 哎，很清楚这些表是假的，所以呢平时呢他也就放在商铺的抽屉里。 嗯， 他说呢除非有人专门问，否则呢我也不拿出来。胡某说他一般加价10-20块钱就卖了，因为这个价格也没人当真的买，客人也就是买着玩的。 哎，走不走得准无所谓。 哎，这因为赶上疫情，胡某的店铺生意比较惨淡，这假表呢没卖出去多少。 嗯， 今年3月15号，这是个特殊的日子， 315嘛。 哎，消费者权益日，在消费者权益日当天他被警方抓获了。民警从胡某的店铺当中查获了假冒的什么浪琴呐、欧米伽呀、卡地亚呀、劳力士啊、江诗丹顿呐、百达翡丽啊，多个品牌的手表，一共是380块。后来经过鉴定呢，这些品牌的这个正品价格得从几千块钱到20万块钱不等。 嗯， 花几万块钱买了这些假表呢，没挣到多少钱，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实在是得不偿失哈。胡某对此也是非常的懊悔，在法庭受审的时候，他态度呢也是比较诚恳，对检方的指控全盘认可，一个劲儿的认错。那么在胡某被羁押期间呢，他的儿子还参加了高考，啊，这个考了600多分。 哦，按说应该也是一个挺争气的 啊，600多分， 小伙儿、啊、 考上了儿子哈的小伙子、 嗯， 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但是胡某呢，仍然非常的内疚啊。他说、 嗯、 说受这件事儿的影响，我们家儿子至少少考了20-30分。 哎， 这个确实，你想啊， 心情受到影响， 心情受影响嘛、 嗯。 胡某抹着眼泪说希望法庭能够对他宽大处理，让他早点回家，他还得给孩子挣学费呢哈。检察机关认为，被告人胡某销售啊，明知是假冒注册商品的商标的商品，情节非常严重，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刑事责任。鉴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等从轻情节，建议判处胡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并处罚金。经过开庭审理呢，合议庭宣布休庭，择日将进行宣判。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值当的， 是 对吧？ 知假受假特别不应该啊，尤其是家里这孩子还面临高考，您说您出了这档子事儿、 哎， 这不是全家人都跟着添堵吗？ 是啊，所以有的时候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您说孩子参加高考，这个建议您判处1年3个月并处罚金的徒刑， 嗯、 就是为了这点钱真的不值当的，是吧？ 你看博荣姐说，你说卖假表这为了牟利真是够损的哈、 啊。 当然咱说啊，客观上有这种市场才会有这样的人铤而走险去卖假货嘛、 嗯。 包括咱之前看过很多的新闻，那些卖二手奢侈品的店铺、 嗯、 他们在面上摆的都是正儿八经的正品的二手奢侈品、 嗯、 但是他们发现进店的消费者，如果您犹豫，比如说您看上一特贵的包、 嗯、 2万3万舍不得下手的时候、 啊、 这时候店员就会凑上来说，要不您再看看我们这儿有高仿的， 还有这样说 的 A 货的、 哦、 这价格就便宜多了，几百块钱1000块钱您就能拎个3-5万的包上街、 哎、 这时候就会有消费者动摇，往往是您就是买了这些假货、 嗯、 纵容了这些商家、 嗯、 让他们觉得有利可乘、 哎、 就会继续去知假受假。 是，所以在这儿的时候，一方面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拒绝假货，虚荣心这事儿吧、 嗯、 心里边痒痒，咱得遏制得住，是不是？ 人家那叫什么，满腹诗书气自华，是不是、 哎、 我们一个人的气质是靠您的修养来支撑的、 嗯、哎、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拍照基本的姿势喜欢用什么样的姿势啊？花草树木说，我朋友说我是剪刀手大王。 我曾经也是。 哦，你也是啊？ 青春年少嘛， 嗯， 漂亮的美少女。 哎，剪刀手就是经常是 比 一个 耶嘛。 哦， 你比在不同的位置都可以，比在眼睛上的耶、 哦、 比在下巴上的耶、 哦、 伸出手的耶、哦、高举到天空的耶、 哦、 是不一样的耶、 哦、都 虽然它看起来都是耶， 都是哦耶。 你也可以耶一下试试。 我不耶。 你冷笑什么？看不起我们耶耶族啊？ 没，很多人喜欢这个姿势，可以理解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 Naughty 说，哎呦，今儿真幸运，中奖6毛6。 嗯、 啊、 恭喜您。 哎，挺好，谢谢啊。 哎，包括0726这位朋友说，哎，我真希望呼吁一下咱那个北京各个公交车司机师傅，大家进站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稍微啊就考虑一下我们乘客，比如说您可以离那个马路牙子近一点停车，这样我们乘客上下车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 嗯， 也能避免公交车和马路牙子间隔 隔过大，让这些电动车啊、自行车从中间穿过，那不会有安全隐患吗？ 对，但所有的路况都应该有操作的一些规矩。我见过最离谱的是，因为公交车站周边呢，因为没有摄像头，停满了私家车，大公共只能是在第二条机动车道上停车。 就人家也想合规停车，但没办法， 没地儿啊， 没地儿下脚 啊。当然了，这个可能也是需要全方位的来进行一些管理吧。 包括畅也是说，说到拍照啊，我今天去了趟颐和园，拍了一些照片，发给两位看看。然后给我们发来了几张图哈，这都是人家今天出游的一些图， 是，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 谢谢您啊。然后呢，像Wakely是吧，说常用的拍照姿势一看也是背影啊，经常是手扶栏杆平栏杵，就是这种背影的姿势哈。清风飘扬说常用姿势手机45度剪刀手啊， 自拍的时候特常见， 是吧？ 我觉得这种姿势哈。 当然了，雪莲也说70年代我坐电车啊、坐电这是电车最后一排中间座，遇见过司机急刹车把我甩到了车中门， 呦呵， 幸亏当时年轻没摔着，后来我坐后座的时候都得注意了啊，抓牢前排的扶手。现在后排中间座的公交车不多见了。 就像咱刚才说的，人新采购的车就已经取消了后排的中间座了。6313说，我的照片啊，那几乎都是美景，我特别喜欢拍照哈，走到哪儿拍到哪儿，留着做个回忆吧。 挺好啊。 哎，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分享了一些拍照的姿势，也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现在拍照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哈，选择一个适合的角度、适合的姿势哈，也多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跟我们秀秀，是不是？那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公众号，会有近期我们听友见面会的详细信息，您可以关注一下，然后浏览一下最新的信息。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喽。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巧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好垃圾分类，争做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